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纯真而投入的演唱，我想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我想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的啊。我真诚地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唱。下午的3:04，欢迎你正在锁定和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2018年的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3:00到4:00的一个小时，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开工歌呢，我想用这一首卡朋特的 Sing a song for you and me， 也要唱出那些在新一年里面积极的、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所有东西送给你。一起来迎接2018年的每一个工作日，也希望这样一种情绪可以带领着你啊，一直持续到今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你好，我是戴毅，在今年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00到4:00， 我就会在974的直播间陪你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身边听到那些美好的声音，当然很多是来自于歌手的，这其中也可以有你的。哼，你一起唱，就在974，希望可以让音乐为你尽情表达。 女王的心意啊 Miss Bella Let me show you girls power Look at me 从上到下就哪怕笑的心情一样美到爆炸戴上勾线爵士踩踩脚下嫉妒的夜只能在网上叫马心一的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带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换来换去怎么办你选择头疼整理好心情再踩下油门女王的心意一点的星星身上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矛盾穿我的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心意从来不敷衍但把你惊喜穿我的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心意从来不敷衍但把你惊喜否则不可能出发的每个女生不爱美是向我买些 bug 恋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对我有 bug 多少 hate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让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风险给我坚持你偏见忽近忽远挣个钱许下心愿要不哭血每一天都在鲜艳穿我的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心意从来不敷衍但把这惊喜穿我的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心意从来不敷衍但把这惊喜 嘻哈里面走出来的内地很受欢迎的嘻哈女歌手娃娃，她是95后。以前觉得说到90后呢，脑子里面的印象是身边高中生模样的弟弟啊、妹妹啊、邻家小女生。但自从前几天大家开始晒18岁的模样的时候，我发现最后一批90后都已经18岁了，他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者。

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只是没有如果。 假如最近我会有机会去到 KTV 的话，我很想找一个搭档来唱这首只是没有如果，来自于王铮亮和张靓颖的合作。15:15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希望可以听到以及唱出你爱的那些歌，让音乐来为你尽情的表达。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情绪或者说要诉说的情感，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一点一滴的情感，一个个有血肉有泪光的故事。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老狼，任素汐，我要你。下次有机会单独见到词曲作者樊冲的时候，我要问问他，你要看着谁梳妆，你到底要把这首歌唱给谁？

想肯定是有人是因为《芳华》这部电影才知道了这首《绒花》，有没有？我相信是有这样的听友存在的哈。同时也证明着你一定很年轻，所以之前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但没关系，以前不知道这首歌也并不代表说你有什么错。而且现在通过电影去知道这首歌，听过这首歌，或者喜欢上这首歌，我觉得可能你会加倍的觉得说，哦，这首歌听上去真的很美。我都忘了我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很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很喜欢哼这首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一系列这样比较旋律比较优美，甚至说比较的悠扬的歌。我现在想到我当年会唱的最早最早的一批歌，歌名我忘了，但是我想应该会有一批朋友会听过这首歌。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真的是一些红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它真的是通过旋律征服了我。尽管说当年我并不知道说南山坡这个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可以通过唱歌可以让红花开得朵朵，可以唱的果树长满坡。好了，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承蒙电台同事的偏爱，给了我一个外号叫做电台的麦霸，所以呢，今年确实在节目当中很想有一些唱功或者是唱歌体现，但是还在摸索。流行品冠。And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How my poor heart aches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Every v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I've been watching you. Since you've gone, I've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I dream at night, I can only see your face. I look around, but it's you I can't replace. I feel so cold and alone from your embrace. I keep crying. 突然想到说怎么能够在节目当中表现唱功。先要学一把，学一把怎么弹好吉他，先要学会怎么弹吉他才可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如果能够找到一些特别音质好的伴奏，然后稍加练习一些真正用心想要去唱好的歌，我还是有信心有勇气拿到台面上来的。费劲儿说我们最早学会的歌曲什么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这个我也会。好了，继续来听歌，同时欢迎更多听友跟戴毅保持联络和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上岸就有人找来找，哎呀呀呀呀呀，不好快要淡忘我每天温水发颤，也不再争气就需要安奈。小心生根，该让路看一看，有我发现呀呀呀呀呀呀都好。日复一日让相思心温期盼，正午之月还不如流浪汉。 刚才点唱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啊，美丽的传说，美丽的传说算是点歌成功哈，我会唱那么几句。所以呢，从前在话筒前跟你一起聆听，到2018年的时候，我努力把一些心内最真挚情感化作歌声来表达。好了，下午的3点46分，快乐的时间会稍显短暂一些，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戴毅，感谢你的收听。 地球的运转走得太慢， 然后4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 爱我不能依赖，看了看算了算，你挂着离开，我感觉你在，你知道我来。我的中心3点半，你的太阳刚出来，为了可以跟你作伴，我故意时钟停摆。我的中心3点半，你的太阳刚出来，我不容许一点遗憾。